两区块啊，我们这个课开始要进入大聊天啊。既然有问到月经来的问题，就是桂枝茯苓丸其实在月经上面的影响力不会说太大，可是呢，如果你是一个月经会痛的人，你自然就会觉得你要优先吃什么当归芍药散或者是小建荣汤，就你自然不会去吃到那个，你会觉得那个吃起来感觉不怎么好，所以这不是问题。但是像有刚刚你提到的问题，我觉得很好，就是就好比说我们刚刚提到温经汤，可能有些女同胞回去就雀雀欲试啊。那温经汤是这样子，其实温经汤呢，它能够暖子宫、活血又补血，其实对于各种的月经病都是很有帮助的。当然，真正的热症是没有帮助的。你们会去看一下妇产科女科，说真正的热症的那个月经痛或者月经不顺的是什么样子，那个那一种要除外，好不好？那但是不是真正的热症的这个月经的不舒服的话，温经汤很有办法，而且是很好的保养药。但是呢，你们如果要用温经汤的话，首先是你们拿到科学中要看一下罐子里面的吴茱萸是不是有够比例，因为吴茱萸如果少于伤寒论那个比例的话，那个药效比较不太够，因为吴茱萸很暖，我需要它那个暖度。另外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我温经汤还蛮占你用煎剂的啦，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是非更年期的女同胞，你吃温经汤最好是月经前五天不要吃，月经那五天不要吃，月经后五天不要吃，也就是一个月里面啊，你只有十五天再吃温经汤，就是你这一次的月经结束了又过了五天了，你开始吃温经汤吃十五天然后停掉，然后再有月经来怕月经痛再吃什么当归芍药散啊、百病通汤。为什么呢？因为温经汤如果这是孙思邈的一个做法，就因为温经汤如果在月经期吃，这种活血的暖药可能会让人月经量变得很大，虽然不一定会出事，但你自己会觉得有点像雪崩会下到，所以就调错开比较好。那温经汤也是帮忙人怀孕很有效的药，大家知道一下。所以如果要用来调经的话，你们就其实很简单，就是月经的那个前后十五天，你可以吃当归芍药散之类的，或者是有更需要通更多淤血，还有什么少妇逐瘀汤什么的。那月经期间之外的十五天吃温经汤，这样就蛮好的。 那如果更年期的话，就天天吃。 更年期的话就天天吃好了。但是你吃了一重锦方，到底是重锦方是一剂吃二剂宜的啊？理论上如果开对了，你吃了之后两三天，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个燥。那个潮热开始没有，那如果你越吃发现越烧的话，那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可能你真的是湿热症的啊。那可能就是还有别的因素存在的。就是我觉得温经汤这个话题是，就是真的是不本来是一个，如果我这个课堂这样讲温经汤，天下没有别的课堂，现在要听了就理解，事情就结束了，对不对？可是前几下你出去外面，人家就说啊。你去更年期温经汤，你疯了吗？他说他都牵出手指说你疯了，然后这边好像我们真的是错的了，就是大家会有这种感觉。那么我们接下来要上小柴胡汤，那小柴胡汤当然要介绍一下少阳症。其实少阳症我这课啊翻来覆去，什么三焦啦、莫往啦、水道啦，讲了又讲，可能同学也不是那么样子的陌生啦。少阳啊，它就是所谓的足少阳胆经的病变啊。足少阳胆经，我们的人的胆在管什么呀？我们在中医基础有教过，胆是中正之官，对不对？它是负责做决定的。那《黄帝内经》里面有一种病叫做胆丹，有没有听过呀？就是。这个胆里面有一些病啊，那得到这个胆丹的人呢，就会做事情非常的犹豫难决，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做决定啊。就是当你的胆有病的时候，你这个人会变得好像不太敢做决定那种感觉。那当然这东西如果要用我们的这个 狮子的鬃毛伪科学啊加以验证的话，就是你要去采访那些胆已经割掉的人的家人，问他们说你们这个家人啊胆割掉以后啊有没有变得好像三心二意龟龟毛毛的啊，那你们有这种家人吗？就是把胆割掉的人，你们有认识的吗？啊，有啊。那有变成这样吗？好像没有。对，那这就是狮子的鬃毛。那我们就先不要说一定会这样好了。但是我们如果不要把它跟人的情志连接在一起的话，那胆经在人体的确是很有功用的。那我们说过呀，足少阳胆经在身体的侧面这样运行下来，如果你们去读那个人体使用手册什么的，对不对？一定会知道说，哎呦，敲胆经对人体有很多好处。他会说你敲胆经会分泌胆汁啊，这样会消化会很好啊，人气会很通。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说过，胆经下面就贴着我们最多的淋巴系统。那淋巴系统是三焦，可以算是三焦的一个层次。那淋巴系统的状况跟你的胆经的状况往往是同进退的，就像我们说肝胆相照，你的肝跟胆也是同进退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叫疏肝解郁，对不对？这人肝有郁，那我们也是帮他疏通淋巴啊，对不对？然后淋巴通了，胆经就通了，胆经通了，肝就通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所以那真正的那种重点的书上的厥阴病，那个厥阴病，那个肝经的病，那是另外的东西了。那个是比如说沿着一条肝经，那个男人的那个阴囊会缩到肚子里面去，或者怎么样，那个有另外的事情。那真正肝经有病的状态，那个也跟一般的肝郁不一样啊。就是肝经的厥阴病的话，比较我们上次在整个讲一遍的那个课也跟同学分享过，人的肝经啊，木是什么东西啊？木就是水变成火的交界，其实也就是阴阳的交界。所以人的厥阴肝经这个东西在人体里面像是最后一条绳子，拴住你的阴跟你的阳，不要脱开。如果厥阴肝经有病的时候，你的阴跟你的阳就脱开了，就是这样子。所以真正肝经的用途是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一般的疏肝解郁其实是肝胆统治了。那也因为呢胆经过在这个地方，然后有通往这个有通淋巴。那你知道人全身的淋巴，或者我们说唐龙传说的末网，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人的表面的一种无形的气在走的路线，对不对？就像人体有很多很多，因为有水的地方就有元气，所以人的水道就是人的元气的通路。所以我们在这个课最先开始的时候，在谈到那个荣卫的时候，那时候发的那个《黄帝内经》什么林书心的那个讲义啊，就有说什么《黄帝内经》经讲说肺部，说肺之为气，三焦起，说这个肺里面的气是三焦供应给他的，对不对？就好像是肾的那门火把这个三焦的这个气输布上来，到最后汇整到这个地方变成肺的气。所以营卫也好啦，肺的气也好啦，在这个都是跟这个命门之火跟这个水晶之气啊是然后又说三焦的源头是这个命门啊，对不对？所以命门是守邪之神啊，就是能够帮人挡住被邪魔入侵的，那这些等等。那我后面的讲义还没有编，然后它还有，但是呢我们之前也有讲到一件事，说心主跟三焦为表里是什么呀？就是人的心脏跟人的三焦，在难经里面说三焦跟心脏都是有名而无形。那这个我从前在中医基础班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从黄帝内经去找三焦的说明的话，你会知道三焦就是水沟，那水沟在人的身体里面直接看就是淋巴，所以在黄帝内经里面三焦是会对应到淋巴的。可是在难经里面就是说人的心是灵魂的器官，人的三焦也是灵魂的器官，那也就是三焦跟像人的心提高一个次元，超过物质的世界就是那个灵魂的心，降低一个次元就是肉体的心脏，也就是我们十二经脉说的手厥阴心包啊。那个心包其实比较根本的定义就是肉体的心脏， 只是因为现在有些人不这样想，所以就把他们搞混掉。那三焦同样也是一个两个次元的存在。那两个次元的存在呢，就是在肉体来讲，你说你的油墨是对的，说是你的淋巴的这个水道是对的，在灵魂来讲呢，就是人的灵魂的表面是有一个膜的，这个膜就好像我们制造模型的那个铸造的我们的模子一样，让我们的这个鼻子长成鼻子，嘴巴长成嘴巴。如果这个膜松掉的话，也会怎么样？就会肥。就是人的这个气，人的那个身体是被一个看不到的，好像电流还是灵气构成的一个网子包住的。那这个人体表面的这一层啊，我们说灵魂的膜，这个东西呢，其实也要包含在三焦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啊？因为那个将来教柴胡龙骨髓汤的时候会特别讲到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人体的12经脉，很多经脉都是运行在灵魂的膜子上面，对不对？所以三焦这个东西，既然它占到了你的灵魂的膜子这件事情，其实它就好像是全身上下各种讯息跟能量都在它上面跑。所以三焦，所以这个胆经的这个少阳，足少阳胆经有一个我们称为油部啊，中医基础班也讲过，就它有一个出来玩的一部分，就是三焦，就是足少阳胆经的油部是手上的三焦。那你就是身体这个末网，这个电流的这个网子啊，提供你的这个胆经非常多的情报，让你的胆经去做决定。所以我们说这个胆经以位置胆来讲的话，位置是也不是靠着肠胃，也不是靠着肝，就是在中间，好像位置地理位置像一个瑞士一样，对不对？永久中立国一样的。那其实呢，它的这个胆经的这个经啊，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调性，因为它跟三焦连接在一起，以至于你全身上下的电子情报呢，它都可以收纳进来，所以它就是你的身体的情报头头。于是乎，胆会经过这个三焦的这个给他的情报做一些决定，就好比说，我们曾经陈助教啊去那个一个应该是佛光大学的，听那个陈国正教授讲课啊，他就讲到说，老人家睡觉为什么中间容易醒啊？他说因为人越睡越沉，越睡越沉，对不对？他的那个生命指数会慢慢低落，那老人家已经比较虚弱了。它低到你的身体会觉得再低下去心脏会停止的时候，身体就会把它震醒，免得它一睡不起。所以老人家睡觉会一直醒来，因为他睡一睡之后生命指数低到那个情况，然后就会被弄醒。而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这个三焦末网跟少阳胆经啊，它在处理的东西之一。所以我们中国人会说什么胆热则很爱睡，什么胆虚就睡不着，还是反过来，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有此一说，就是关于胆经，往往就牵涉到你全身的情报跟决定。那如果你要说小柴胡汤调什么东西，那小柴胡汤啊，据说它调整小柴胡汤就是清三焦、清胆经的药啊。那这个药方它会调到我们人体的叫什么下视丘的9个功能。而这9个功能呢，都像是人体的开关，比如说要不要发烧，要不要怎么样，就是人体有9个类似开关的东西，都在这个少阳区块的那个对应的那个项那个东西里面。所以你说中医说什么，太阳为三阳里面，太阳是开，阳明是和，少阳为疏，真的耶，就是它就像那个开关一样。很多身体的机制，要发热还是要发寒还是要怎么样，都是这个少阳区块在操控它的，像睡着还是不要睡，要吃饭还是不要吃，要饿还是不要饿，很多东西是这个少阳区块在管的啊。所以它这个关于它的做决定的功能，以及这个开和疏的这个疏的功能，那我觉得是虽然我们不能够明白人的灵魂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但是在实际的现象，我们是可以体现到说，内经或者难经所讲的这个身体是有意义的。那这样来讲，柴胡龙骨汤会讲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人的灵魂的膜也是会受伤的哦。比如说练功走火入魔，比如说睡觉睡到一半被吓醒，这些都是灵魂会受伤的哦。 对，因为灵魂的模子啊、哦，有一点像是一个什么的，有点像是一个停飞机的地方。就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灵魂会离开你到别的世界去，就是潜意识的灵魂。那然后再钻回这个灵魂的模子里面，跟你这个灵魂的模子结合起来，让灵魂醒过来。那如果你飞机降落的时候被吓到，到底把机场撞伤了？真的会哦，台湾龙骨汤最多的证据是这样来的，就是在灵魂要醒不醒之间，忽然在打个电话把你吓醒，哦，整个人都不对了，就是那个心里很不爽快，一整天好像听到铃声会这样惊一下惊一下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身体好像灵魂上留下一种伤痕，让他越来越严重，就变成不想见人，不想跟人讲话，想要变成自闭啊，或者精神病。但是这个东西是有一点关系到灵魂的，所以那或者是说练功走火入魔，那个走火入魔那个气也是在少阳胆经的这个灵魂的魔的区块上面。所以如果有走火入魔，有的时候用这个柴胡龙骨补力汤去清净哦，还真的能够治好哦，就是把它清干净就对了。所以这个保养灵魂的魔子这件事情，是少阳的这个学习少阳的时候非常好的一点。那至于我现在讲的东西呢，讲了整体的少阳，于是同学呢大概非常可怜啊，就是已经又被我带的岔题岔到忘了我们在教治感冒了。治感冒就很简单嘛，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淋巴跟我们的胆经同时会共鸣着末网，共鸣着灵魂的模子，这件事你先知道好不好？就是这五层东西这样子全部算一体好了。那我们说太阳是靠我们的营卫之气去挡病邪，阳明是靠我们肌肉里面的产能的三磷酸腺苷那些 生热的能力去挡病邪，那少阳是靠什么？靠淋巴在挡病邪吗？就淋巴不是本来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吗？所以就当这个病邪呢进入少阳区块的时候呢，就会呈现比如说当那个病邪我们拿我们的淋巴系统或者末网系统去挡它的时候啊，那我们这个少阳经就不对了。那少阳经它原来是一个情报头子，需要底下的小气血都给它正确的情报，对不对？但当小气血都跟病毒纠缠住的时候怎么办呢？它得到情报就不是很正确，所以它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我们要不要发烧不知道，哎，烧烧看好了。那要不要停不知道，那不然停下来看看好了。就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我觉得少阳病比较多是以一天为周期啊，就是早上起来越来越烧，然后晚上又不烧。但也有人是真的一个小时之内就烧不烧，就换很多次，就看他那个胆经犹豫不决到什么程度。你看我们胆经哦，在这个头这边这样绕绕绕，对不对？其实整个胆经就是把你的头箍在里面，你的脑子就在你的胆经的包围之下，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刚说小柴胡汤是干什么的？小柴胡汤就是把你的整个淋巴清得干干净净。那然后淋巴清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啊，少阳胆经就顺了，就没事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只是清淋巴有一个特殊的清法啊，所以才要特别要讲解一下这个汤药。那我们在看小柴胡汤前，先看一下少阳除了这个药热不热，药冷就是热一下冷一下之外啊，还有什么重要的少阳症啊？那个少阳症，我讲张仲景的书里写说少阳症有很多种哦，但是只要你抓到一种就可以开柴胡汤，所以大家这个症要记得纯熟一点。我们先看那个《伤寒历》里面最早那个3-14、3-20啊，讲到的是什么样的少阳症，那是一个总纲了啊。他说传少阳脉弦而急啊，就当你是肝胆的这个区块，你看说胆的这个区块在紧张起来的时候啊，你的脉会偏弦。那各位同学，你们当你的脉比平常弦的时候，你能不能认得出来啊？应该是可以吧啊，就是平常如果是宽宽的扁扁的，现在变成一根勒在那边，那勒在那边比较浮一点才比较是弦脉，完全沉在底下不像少阳哦。因为少阳那个淋巴在作战的时候是偏热，我们说少阳是相火之气，对不对？相火之气是什么呀？我们说人的心是君火，少阳是相火。那相火是什么东西？简单来讲，就是你的心的能量最伟大的能量就是感知力跟表现力，这东西产，这些东西表现在你的智慧上面，对不对？ 所以它不一定要有热度吧。所以我们都会说军火是光，相火是热，可是少阳在那边抵抗病毒，有白血球啊怎么样怎么样，那那个人就会有发炎的热开始出来了。所以少阳是一个相火之气，而是比较偏有实热的状态，然后外邪而极，而就崩成一条像倾斜一样，然后口苦咽干头晕目眩往来寒热，热多寒少。为什么会热多寒少？因为寒多热少，这个是各桂麻各半汤的些汤这里分析的。这所谓的热多寒少，就是你并不恶风恶寒，可是呢你是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就主要是烧跟不烧，而不是像疟疾一样烧来发的，这样明白吧？就是烧一烧不烧，烧一烧不烧啊，所以是热多寒少。那至于口苦咽干头晕目眩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因为少阳经走在人的侧面，对不对？那人的淋巴很多也在这个侧面，那这个少阳经不通的时候啊，你的这个头的侧面就会觉得怪怪的，然后因为它这边粘在耳朵旁边，然后耳朵有没有淋巴，对不对？耳朵会受影响的，所以你的那个耳咽管受影响的那个平衡应该会有点乱，所以会觉得昏昏的，然后觉得耳朵胀胀的或者痛痛的啊，这也是可能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两胁会痛啊，两这个旁边会痛，那加加减减这些都是少阳症。那所以啊，三至哎，我们其实就看到三至二十啊，那我看到前面三至十四啊，对不起，我跳掉了。他说尺寸俱玄者啊，少阳受病也。他说当三四日发，就通常是比较后面才传到。他说因为他的脉呢，循着这个邪落于耳，看到没？从身体侧面跑到人的耳朵旁边，所以呢会胸胁痛而耳聋，就是听声音觉得好像闷闷的闷闷的这样子啊。所以这样子你就会知道说柴胡汤治疗中耳炎什么的很有效哦，因为这也是一样，也是少阳病啊。所以他说这个东西阳明或者少阳或者是太阳呢，都是还没有入于腑啊，都是要用汗法。但少阳其实我们中医说少阳因为不表也不里不开也不和，所以用和解法。少阳它的药理上真的是有和解的意思存在。什么叫和解的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半夏蛮热的，黄芩蛮寒的，然后你那药加到一起之后啊，哎，你吃下去不觉得那个药有什么寒什么热，那这样子用一种药性的对消灭，不是对消灭，中药的原则是二药不相消，就是绝不是因为你用了寒药用了热药，寒药跟热药就变成一锅白开水，是寒药会做寒药的事情，热药会做热药的事情，用这样的方法来把这个病邪震出来。但是震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出汗？有可能出汗，所以它在清淋巴的同时有没有可能造成汗结？还是有可能啊，不能说绝对没有。那至于说这样厥阴，一个人是阴阳离厥的，对不对？厥阴病哦，不是说少阳哦，厥阴肝经的厥阴病，那个你要让它阴阳抓回来，就必须阴向阳伸出一只手，阳向阴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的握住，然后把对方拉回来啊、哦，就像那个米开朗基罗的壁画，然后上帝跟人类这样子啊，就是，所以他就要用很热很热的药，什么花椒啦、附子啦、干姜啦，然后这样很寒很寒的药，什么黄连啦、黄柏啦，这样用寒热的药这样子互相交叉的把你的阴跟阳再缝回来啊，那个是乌梅丸或者是桂枝当归汤那些来处理的，所以这是厥阴。那少阳的话还没有到那么严重，少阳的话主要的重点在于清淋巴。那清淋巴的话我们就要讲到小柴胡汤了啊。那小柴胡汤我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76条，我打个刮胡，对不对？意思是什么？我不想 很用力的讲它。好，我们看看76条讲什么东西。哦，这个是哦，76条的确没什么好讲。他说哈、啊，太阳病啊，已经医的差不多了，时间已经这个过了蛮久了。然后脉浮细而喜欢水，喜欢躺。那外移解啊，如果胸胁满痛，就给他小柴胡汤；如果脉只是浮而没有浮细实，我就给麻黄汤。就是太阳病，如果发到后搞到后来哦，到最后脉还是很浮很浮，然后好像发不出汗，但你还是可以给麻黄汤把它开干净。可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人的脉 又浮又细，这样的感觉上有点像是不太成型的弦脉，对不对？它可能病邪还在少阳区块啊。那外移解就已经没有什么桂枝麻黄症了，已经不恶风寒了，可是胸胁满痛。所以什么时候让小柴胡汤，这是一个辩证点，大家记得，脉浮细喜欢躺，身体侧面胀痛，用小柴胡汤，这样可不可以？就是这三个点都存在的时候可以用小柴胡汤。但这条学不到什么医理啦，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部分啦，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就用小柴胡汤。要再去细的去分析的话，好像我们这个课不要用到那么过分啦，记得就好。好，这是第一个用小柴胡汤的一个可能的情况。然后再来看7668、7669啊。68，他说伤寒五六日啊，就有一段日子开始传到少阳区块了。他说中风往来寒热，本来是桂枝汤症，后来变成往来寒热。那我们说这个少阳病有几个主症，有几个副症啊？我们说往来寒热是一个主症啊，这些要独立看哦。胸胁苦满，就是这个身体侧面觉得闷闷的、蛮胀胀的、痛痛的啊。然后默默不欲食饮啊，这个默默不欲食饮是这样子，因为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生闷气的经验？当你生闷气了之后，你会觉得好像胃口变得很糟。然后有人叫你一下，你会不太想理人，因为你的气还没有消，对不对？那生过闷气，就是你这个肝胆有一些邪热要冲出来、冲上来，然后你不表现出来，它就郁在这个侧面。所以生闷气的身体状况跟缠无症的身体状况刚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地方不通畅，就是三焦不通，胆经也不通。所以柴胡症因为他的身体感是生闷气的人的身体感，不足的人的身体感，以至于他会这样的身体感会唤醒你这样的情绪。人到底是悟心不二的生物啊，就是你的肉体的身体的那种感觉会影响到你心灵这一边，所以你会因为这种身体感而有一种好像我在生闷气的感觉。于是呢，在人家叫你吃饭的时候，一方面是没胃口，你在觉得没胃口的同时呢，就会有一种心情是觉得人家叫你吃饭很烦。所以平常中午休息时间同事叫你吃饭就说好啊好啊，今天他忽然之间他叫你吃饭，你会瞪他一眼说我不想去，那可能你就是中标了少阳症。就少阳症的身体感跟生气的身体感刚好一样，所以就不想不讲话又不想吃东西啊。他说心烦喜呕，就是因为啊少阳这个区块到底是压到木啊，木会成脾土的，木会克土的，就是一旦这个身体的肝胆区块不通畅的时候，多半都会压到脾胃，所以这个人会有一种想呕的感觉。所以无论是小柴胡汤、大柴胡汤症都会有呕的感觉。所以小柴胡汤是那种喜呕，就是反胃，不一定是很强烈的那个呕吐，但是大柴胡汤就是一直吐一直吐，但是意思是一样，就是少阳区块有病的时候会想吐是常有的，但是这就是有一两个症状就可以算是少阳病了，不用都齐全的啊，就是这么齐全的少阳病有点太可怕了。那这项就惑症，这个惑症就是有的人就有这样不同的状况，那不同的状况他的小柴胡汤有不同的加减。简单来说啊，一帖小柴胡汤不能够加减的药只有柴胡跟甘草。就一般小柴胡汤的那个，我们说小朋友买那种金刚超人玩具哦，就可以拆掉就可以拆掉，盔甲可以拆掉，到最后拆下只是那种瘦干干的金刚超人，那个最后的那个金刚超人的主轴是什么？柴胡甘草，其他都可以换掉，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说有些人是呢胸中烦可是不呕，那也有人是渴，也有人是肚子痛啊，也有人是胁下脾硬， 那或者是心悸啊，心下悸就是这个胃的地方哦，好像抽一下抽一下，或者小便不利，或者不渴，然后身有微热，然后耳咳嗽着，这种种种种的惑症，加上前面的这几大主症，我看应该有几大主症：往来寒热一个，胸胁苦满一个，默默不欲于食饮一个，心烦喜忧一个，这四大主症，七大副症，七小副症，小柴胡上要记这些东西啊。那加上脉是弦脉，那这样子基本上同学是不是可以知道是怎么一种感觉啊？那当然少阳区块是相火，所以这个小柴胡症的人会有一点点燥热的感觉啊，但发烧也会有热的感觉。那至于少阳症会不会误风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有误风的感觉，但是到底是热症啊？那这个再来69条，我们柴胡汤等一下再来说明，或者是下礼拜再来说明啊。那那个69条是在说明这个少阳病的这个为什么会发生的。他说啊，一个人如果感冒，他血弱气虚啊，宋本是写血弱气尽，就是你的那个营卫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跟病邪相抗了，所以只好另外辟一个战场出来。那这个腠理开了，就是人的这个那三焦，就是人会通真元的，就是人所谓的腠理，那邪气就进到这个三焦区块，跟正气呢就塞相搏结于邪下，就跟正气纠缠在一起。那这个正邪纷争，往来寒热啊，这是武侠小说吗啊？就是也有人说正邪纷争，就是身体在打他的时候打一打又不打，就是打的有时候打的偏，就是你知道有人说这个往来寒热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想象那个什么武侠小说里面谁跟谁大战三天三夜，那是什么小说会有呢？哦，洪七公跟翁婉芳大战三天三夜，那他们站在那个山呢，中间那一座山头呢叫做少阳山，旁边叫做阳明山，然后另外一边叫做太阳山。那这两个高手滚打得翻翻滚滚，从少阳山滚到太阳山的时候，他那个人就开始发冷了，然后他又翻翻滚滚，又从这一山打到那一山，滚到阳明山，那这个时候呢发热啊，就是有人说往来寒热是这样来的，都可以。所以我真的有一个山叫阳明山的，对吧？那这个，所以呢他就说休坐有时啊，休坐有时就是好像感觉他是不是说一直烧下去，其实这是个废话，如果你一直烧下去烧到底，怎么知道他阳完往来寒热啊？那当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熄火下，对不对？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再继续烧啊。或者是我跟你讲，往来寒热的时候，如果你去少阳病哦，又刚好要吃饭，在餐厅里面，当你觉得你啊怎么大家都叫我吃我都没有胃口，那个当下你有可能会往来寒热好几次哦，就是有一个症被激起的时候，另外一个症会更明显，有的时候会这样子。那默默不欲饮食，有另外一个版本写黑黑不欲饮食啊，就黑黑黑黑黑黑啊，反正意思都可以啦。他说脏腑相连，其痛必下，胁高痛下，故使呕人。这东西是什么叫脏腑相连啊？就是这个东西在少阳的主症，我觉得如果照字面说的话，是因为你的这个地方三焦的地方，尤其是偏上焦的地方淤塞了，以至于会扯到你的下面肚子在痛啊。其实少阳不一定会肚子痛，不一定会。那他的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那个下你一定要说到肚子，不是不可能，但是不常见。相反的呢，当你这个地方郁结的时候呢，它让你的胃很不舒服，然后那个胃一翻就呕下，那是有可能的。所以胁高痛下，故使呕也，那个痛下可能不是指小腹，可能是指胃，但是也不是绝对啦，因为要痛在小腹一样是有的啊，就是有那个肚子痛，什么小柴胡汤主之不没有效的话，小建筑汤主之，这是有的，所以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啊。那他说如果服了柴胡汤就开始渴了哦，那他对不起哦，那已经转到阳明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小柴胡汤清通三焦的水道，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病邪一好，小柴胡汤把三焦水道清通了之后，那个水就可以上来滋润你的身体了。所以小柴胡汤 治到好了的时候人不太会咳，那相反的，如果是治的这边三焦刚好清干净，同时这个感冒跳换一条火车线了，跳到阳明去，那可能就开始咳了。那这样就要到阳明病来医了啊，因为感冒有他逃的方法。那再来七十条，因为乱糟糟的，我就算教了大家也不会记得，所以就跳过好了。那就是咳、饮水什么、呕者什么、财务当中，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你如果是用了很多下法，可能会财务当不好用或怎么样啊。那七十一条的话，它再给一个辩证点是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啊。你看这看起来呢很像是太阳病哦，身热对不对，恶风，然后颈项降，所以脖子僵，这也是很像是太阳葛根症对不对，可是多了一个胁下满，手足温而渴。那当他这个胁下是胀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重新考虑啊，就是说可能是因为你的三焦水道不通，才没有水去热润你的后脑勺，所以你要把三焦先弄通了，才能够管它是不是太阳病啊。所以就要以小柴胡汤为主，而且小柴胡汤是从里面往外推的药，它有时候太阳病会一起解掉，因为像父亲煮的那个初感刚感冒的方，就是柴胡汤的变小变化，就是小剂量的柴胡汤。其实刚感冒的时候用柴胡汤可以代替桂枝麻黄汤哦，可以的。有的时候，尤其是桂枝汤，这你吃柴胡汤的时候就顺便就好了。刚感冒的时候，那所以大家知道，即使看起来很像葛根汤症，如果是手脚有点发热啊、哦，手脚发热而胁下会胀的话，那又渴的话，所以这几个主症要记得，那还是叫柴胡汤。那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这个样子哎，哦，所以我应该是纯粹的小柴胡汤就好了，我就还掺一点桂枝汤跟葛根汤，那这样不对。那七十二条是伤寒阳脉涩阴脉弦啊，法当腹中急痛，先小柴胡汤不差不差不没有好给小柴胡汤，这个我们就带过，但是是这样子啦，这其实比较是小健中汤的调补，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的阳脉啊，就是它浮取或者是上焦的脉啊，它比较不通畅，然后阴脉就沉取或者是下焦的肾脉比较勒成弦的话，它很可能是下焦有点寒缩在那边，以至于气上不来，所以像腹部就绞痛，然后上面也很虚，那这样子你吃了小健中汤把腹部弄松了气通了之后就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没有好的话，那可能要用小柴胡汤去通它，那这也是参考用的，那这个我们就不细讲。而这个七十三条啊、哦、比较要紧，七十三条才是我觉得比较要紧。他说伤寒与中风，有柴胡症，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惜惧。就是你不要认为柴胡汤的说的这些症状什么都齐全才能开柴胡汤，就比如说胸型有满就可以了，或者问你嘴巴苦不苦，嘴巴有苦或者有干可以了，就是那几个主症有带到就可以了哦，不用等到那个，就是觉得脉有点偏斜，然后主症有一两个就可以开了。他说如果是这个人本来应该吃柴胡汤的，而被人家误下过，误下过就是用寒凉药让他拉啦，或者是吃了西药，可是他的柴胡症还存在的话，代表病邪跟正气的相抗还是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洪七公跟欧阳公并没有滚下山，所以还是可以用柴胡汤啊。就是那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吃柴胡汤会明确，那这样子就是病邪已经被人家打坏了，可是柴胡症还在，而这样子人比较虚还靠柴胡汤把他医好的时候呢，这人怎么明确呢？他说比真正的症却复发热汗出而起，就是这样子的柴胡汤的明确就是这样子哦，就整个人好像哇大抖一下，好像有人说蒸蒸像蒸笼一样冒热气，跟郝半山也说这个蒸蒸不一定是冒热气，就是人会大大的这个震动，然后忽然出一身汗，然后就好了。真的柴胡汤的明确很好玩的，那个关机的，像麻黄汤的明确是喷血对不对，那真武汤的明确是吐水，那柴胡汤的明确就是好像忽然要昏倒一样，眼睛一黑，然后一下子觉得哎我好了，会有这种感觉哦。柴胡汤有时候会把你关机关到这样的感觉，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不妨体验看看。啊，不行，这是一种诅咒，我错了。那这个，在我接下来再讲其他的症状之前呢，我应该要先介绍一下茶树汤的方药味，但是今天就介绍不完了，我们留到下礼拜。那今天我要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因为小柴胡汤呢，我想跟你们谈聊一聊在那个敦煌出土的那个苦行诀里面的那个脉络啊。这个苦行诀的脉络蛮好玩的，就是张仲景的小柴胡汤是没有放芍药的，至少芍药是加味的时候才会放，可是苦行诀里面的小柴胡汤是有芍药的。那我们讲到什么是祥淡汤、阴淡汤啊，看哦，这个桂、芍、草、姜、枣，如果跟芹、芍、草、姜、枣，这个东西叫做小阳淡汤，对不对？这叫做小阴淡汤，对不对？那如果呢？小阳淡汤呢，把芍药再加多一点，然后再加麦芽糖，然后再加黄芪，这样就变成黄芪煎中汤了，对不对？你们讲义的第一页那个敦煌苦行诀那个有没有人参啊？有人参的，再加人参，所以这里是有加人参的，对不对？那你看哦，小阴淡汤，那这个地方叫做大阳淡汤嘛啊。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谱系来看，小阴淡汤里面呢，再加上半夏，然后再加上柴胡，还加什么？够了吗？有没有凑到小柴胡汤了？黄芪还有人参，它有人参。所以啊，因为这东西我将来要教到柴胡这个样子，就要跟同学分享的，就是其实在古代的谱系里面，你看小阳淡汤跟小阴淡汤这样加上去，对不对？然后反正都有加人参嘛，所以就是对称的翅膀。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半夏柴胡啦，跟黄芪跟唐芍药啦。那如果我们假设，就是说等于是半夏跟柴胡这一组东西啊，跟黄芪跟芍药跟唐刚好成对偶的存在，但你要把桂枝加进去或者黄芪加进去也是可以的啦。那因为讲到柴胡汤会讲到一件事，就柴胡清理了三焦，会把三焦清得很干净，可是如果三焦清得很空虚的话，那补三焦是什么？黄芪煎中汤嘛，对不对？我们说黄芪是专走三焦的药嘛，啊，那它的气是走到三焦，所以芪煎跟小柴其实就是对药，而小柴它有一个功能是会把身体里面不对劲的红血球分解掉，那黄芪煎中可以把不对劲的红血球让它保住，让它不要分解掉，对不对？所以小柴用久了会伤阴，但是黄芪煎中它是滋阴的药，对不对？所以它里面有一些对偶的成分啊，就是古时候的这个汤易经法的那个思考的路径，同学还是可以稍微晓得一下。那这个东西我们到下个礼拜呢，会比较仔细的来跟各位分享说柴胡汤啊，它到底怎么做。那简单来讲，像大阳淡汤是什么呀？大阳淡汤就是你吃了它之后，你的身体会充满生机跟活力，对不对？国民补药。那大阴淡汤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以前讲过柴胡汤嘛，就是有一个地方啊，在你的身体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好像月黑风高的晚上啊，然后在一个黑夜的森林里面，像我们广东人很喜欢两个村庄械斗啊，然后等到第三个村庄去捡尸体的时候，两个村庄都已经死成一堆了，要葬到一起了。那个大阴淡汤就像是月黑风高的夜晚， 然后呢，这个柴胡汤里面，你看啊，黄芩其实很亮，因为你如果不把这个柴胡半夏放进去看的话，你芩勺炒姜炒那个黄芩汤哦，你吃下去你会知道那个汤是很寒的汤哦。可是你加了这个生半夏，加了人参，然后把这些很热、很蛮寒蛮热的药加到一起之后，你吃下去竟然觉得，哎，好像眼睛一黑闭就好了，你并不觉得你的身体经过一场大战。可是其实哦，要把欧阳锋跟洪熙公两个人拆开，那必须要黄药师跟南帝同时出手，对不对？哦，就是他其实要很厉害的哦，他必须要把这个，要把那个邪跟那个，因为纠缠在少阳区块，那个勾芒之气纠缠在那里，你必须把它清得很干净，所以是有更高的高手出手才能把那个邪分解掉。可是因为这个高手刚好他的内力已经炉火纯青了啊，纯青的阴阳相的，所以你这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就觉得喝了药以后莫名的，然后就觉得开始好起来了。那你还有一个身体很轻松的，其实里面是一场大战，但这个大战呢埋藏在黑夜里面，没有让你知道，就像一个黑夜的夜晚，有两个人在那边大战一场，然后好人和坏人都战死了，都没有人知道，只有那天晚上的月亮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是他夜黑风高夜晚发生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情，就他那个药的那个走法真的就是大阴带啊，就是一个月黑风高夜晚，那没有错哦，是非常不光明磊落的一个药，但是吃起来就是这种感觉，你吃小茶会觉得，哎，不怎么甜啊，也不怎么样，就感觉淡淡然的。淡淡然其实一点都不淡淡然，然后他处理很多事情。那就像我说，我开小茶壶汤到仲景的圆方圆铁开了，那我乘个 0.3 嘛，那八两的柴胡乘个 0.3， 也现在计量2.4啊，对不对？啊，拿了药单去药店的人，那药房都不敢卖给他，因为现在的习惯上面柴胡是放1钱、2钱、3钱嘛。怎么会放2.4呢？那就下次讲柴胡的时候，我会同大家讲，就是当你柴胡要把淋巴都清干净的时候，你就需要很多。但是如果你只是要稍微疏导一下这个气的话，可以放少一点。我昨天中医基础班有讲过，说柴胡重剂量的话是柴胡汤，中剂量的话是逍遥散，轻剂量的话是补中益气汤，各有各的用处，这样子。那至于说，因为它在少阳区块，你说少阳区块你用柴胡之外，还有没有可以用的？当然有啊，只要合乎肝的勾芒之气都可以用，比如说羚羊角，对不对？或者是竹子的膜，对不对？什么竹茹啊，什么都可以啊，反正以膜行膜嘛，这都是可以的。那这个柴胡汤的药味组成，我们就下礼拜再讲。那同学就记得一下这个阳带跟阴带的这个对偶的规律啊，说不定将来有一天你们要把方剂整体有一个观点的时候，这样古时候的这个上古时代这个排列法还有一点用，这样子。那就先上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要说的呀？ 请问老师，为什么有加那个桂枝跟加葛根加葛根？ 我是吃科学中药的时候，同学问说，我有做科学中药，就是因为有一个科学中药叫桂枝柴胡桂枝汤，就柴胡汤半点，桂枝汤半点，这样子是治那个病啊。就是因为这个上次我忘记讲了，对，同学提出来刚好，因为我们说少阳跟太阳合并，对不对？毕竟夏令是黄芩汤症，但那是指少阳跟太阳的血都已经纠缠在一起掉下来了，如果它不掉下来的时候，是有可能一半柴胡跟一半桂枝症的。好，那这个是柴胡桂枝汤的。 那所以就是有别的做法，那就我看还有什么问题吧。那所以我就说可以有这样的吃法就是了。同学问说我这样吃有没有不好，就是说如果我真的相信张仲景的话，就不要加那么多料，然后就柴胡汤一路打出来就好了，就代表我对张仲景有一些论点还是有点怀疑吧，这样子。还有没有要说的？那小柴胡汤的东西我们就真的下礼拜再来教了。哇，这课上的好慢啊，所以我们的打字的助教如果存在的话，他可以有我们半场时间准备。好，这是叫什么？